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晴间多云，西北风三四级，气温31到28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3度。总体来看，明天天气晴热，空气干燥。在您外出时，请注意防暑降温，并且补水。接下来，我们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关注一下城中联络线的情况。现在东四北大街、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南河沿大街北向南方向，还有景山前街东西双方向，以及建国门内大街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七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 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北京时间18点33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的是北京四中和北京四中房山校区。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有问题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教育面对面联合金华学校开通了中招视频直播，听众可以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公号当中回复中招直播，就可以进群收看。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为大家提供的是音视频直播，那么大家呢在网络当中也可以能够收听收看，并且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从5月1号开播一直到现在呢，已经是渐入尾声了。而在6月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继续推出的是高招直播的第二阶段的节目。在这个阶段当中，会为大家继续的邀请近30余所在京招生的高校的招生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为各位考生朋友提供2018年高招志愿的填报指导。那么相关的节目排期也请大家近期及时的留意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号，我们会及时的推送给各位。好了，那么马上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四中和北京四中房山校区。大家呢有问题抓紧时间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直接提问留言。另外可以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现在就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了，微信当中直接提问留言。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中招直播、中招、中考直播相关的字样，都能够获得一个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能够进群，在网络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先和大家通过一段介绍一起走进北京四中。 北京四中建校于1907年，初名顺天中学堂，1949年改名为北京市第四中学，2002年9月被北京市教委认定为北京市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2002年增设国际部，招收外国留学生，2005年与原北海中学合并，恢复初中招生，2012年成立复兴门国际校区，招收出国留学生，2015年合并原63中学，成立北京四中广外校区，目前形成了一校四址的格局，四个校区现在校学生人数约3000余人。北京四中建校伊始就坚持办学目标高标准，培养目标高层次，师资队伍高水平，教学质量高要求的四高办学原则。百年来，北京四中为国家培养了36000余名学生，他们绝大多数成为各级领域的骨干，很多人成为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和企业家。学校始终关注学生个性化、多元化发展，分别在2006年开设科技实验班，2007年开设了人文实验班，2010年开设了以学校第一任校长王道源先生的名字命名的道源实验班，2011年开设了学科特长班和国际课程班。北京四中为优秀学生的成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外部环境，四中使优秀学生更加优秀，四中的教育和教学为学生一生的发展和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四中的教学副校长谭小青校长为大家介绍啊。四中呢是京城的一所名校啊，从我们之前的这个关注度来讲，听众朋友的关注度也是非常的高啊，提出了很多的问题。首先呢，我们先请谭校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学校今年的整体的中招计划安排。 好，各位好，那么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的情况呢，大概是这样的，在这里主要介绍的是我们高中本部的总招生人数呢是390人。 嗯。 这390人呢，我把它分为6个部分啊，这样也便于大家更好的去记。 详细的解析一下这6大部分是怎么组成的哈。 啊， 嗯。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的特长生，大概有67人。分别是我们体育特长生有14人，艺术特长生13人，科技特长生40人。 嗯， 目前呢这67人已经招生完毕。 嗯， 这是第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是我们的道远培养计划，总共60人。 嗯， 这60人又分为2个小部分，一个是我们本部初中有30人，一个呢是在全市招的30人。我特别要说明的是，全市招的30人呢，包括我们东城、海淀所有的区啊，所有的学校。嗯，那么道远培养计划，我们以往年主要招生是2类学生，一类呢是全优加特优的，我们说的他们自身的素质发展比较全面，而且在某些方面呢还有比较突出的特长。另外一部分呢是超常型的这个学生。这一部分学生呢主要是他们在某一些领域里面，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只要在某一领域里面具有浓厚的兴趣，甚至达到痴迷的我们这说这个程度，而且他有比较扎实的这个学科基础，或者说有超越同龄人的学习的潜能， 嗯， 啊，这样呢我们都欢迎来报考。这个呢按照市教委的统一的规定呢，我们道远培养计划的加试时间是在中考之后的7月5号。 嗯，7月5号。 7月5号。 这需要提前咱们在网上先预报名吗？ 如果有意报考这一部分这个道源计划的呢，请关注我们的这个主页， 学校官网， 我们主、啊、对我们主学校的官网呢会把相关的要求会公布出来，需要怎么样去什么时间提交什么材料啊，上面都会说得很详细。 谭晓，我再追问您一个问题，每年就是报考咱们这个道员班的这些个学生、对于他的中考成绩有没有一个门槛，还是说大家只要我在您刚才讲的这些个类别的学生当中我们都可以去报考？ 都可以，都可以。我们对这个中考分数没有严格的限制，我们就根据刚才我说的符合这两个类型，我们觉得都可以来报考，然后我们组织相关的专家按照我们制定的程序会进行一个选拔， 咱们 或者说进行面试。 咱们往年这个面试会大概面试什么样的这个内容？考察学生什么样的能力水平？ 那就包括刚才我提到的，比如说第一大类型的，主要是看他啊、全面的发展的情况和他在某些方面有一些特长。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些同学可能他的功课不是特别好，但是刚才说到了，他如果在某一个领域里面表现出这种痴迷的这种状态，我们觉得也是符合我们道员这个精神的这样一些学生。 那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的同学你在参加7月5号的面试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的老师展示一下，你比如我在某一个领域当中你所取得的这种成就 啊？对， 可以给老师带来相关的一些个证明的材料啊。 对， 是吧？ 对，比如说我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个别人特别喜欢像您这样做主持人，那他之前就能够表现出了对我们这样一个主持人特有的素质和他特有的痴迷的一种程度。那我们可以甚至请我们的主持人来帮我们做这种面试啊，您感觉到这种学生或者说我们的一个专家团队觉得这种学生在这个方面特有发展，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 刚才谭晓讲了我们第二部分的招生计划，就是60个人道员培养计划，这个应该说面向全市的同学。 对 啊， 而且这一部分每年学生都特别，家长都特别关注，所以请大家务必关注我们的这种招生的信息。 对，这是一个宽口径的 对 一个录取的方式。 对， 好了，这是第二部分，接下来咱们第三部分 呢是这样，第三部分就是西城区的名额分配，总共109人，那么优质高中所属的初中呢是53人，那么一般初中呢是56人，总共109人。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呢是我们全市统筹30人，那么这部分呢是由市教委直接统筹安排分配这个招生指标到各个区特别主要是外区，比如说有房山、昌平、朝阳、丰台这个招生简章都有，我不就一一说了。那么第五部分呢是校额到校37人，那么也是由市教委直接统一安排分配这个相应的指标到相关的学校。我特别可以说明的就是第四部分是全市统筹一，和第五部分的校额到校，一个是分配到相应的各个区，一个是分配到直接分配到相应的学校。 学校，对 啊，这个很显然是有不一样的。 对，而且其实校额到校对于同学们来讲，这是一个进入到北京四中的一个非常好的路径，因为你只需要跟自己身边的同学比较就可以了。 我们西城这37人呢，西城是占20人，外区呢是占17人。 好， 那么这最后一部分呢是统招，总共是87人，那么分别是西城是56人，朝阳14，丰台2个，然后石景山3位，然后门头沟3人，燕山3人，通州6人，总共是87人。 好，一共6个部分，招生是390人啊。 对， 好，我们呢看一下听众朋友，就是您刚才介绍完了这个总体的招生计划，有一位听众朋友叫 AMG 啊，他说，想问一下，说我们的孩子报了其他学校的科技特长生，而且呢也通过了特长生的考试，说那我们还能不能报咱们四中了呀？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北京时间1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的节目里呢，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的两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四中和北京四中房山校区。大家有问题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另外呢，教育面对面联合精华学校开通了中招视频直播，听众可以在教育面对面 RBC 公号回复中招直播就可以进群收看。当然了，除了中招直播之外，您还可以回复像中考直播还有这个中招啊相关的字样，都能够获得一个二维码，扫码之后就可以进群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当然了，您也可以拨打651508226515833两部电话提出您关注的问题，主持人姚迪呢正在场外接听各位的电话。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继续呢，我们来邀请北京四中的教学副校长谭小青校长为大家介绍啊。刚才谭校呢给大家介绍了因为我们要面临着新的高考，所以呢我们在一些个特色班的设置上呢也是充分考虑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啊。今年一共咱们校本部是新高一有12个特色班哈。 12个班，有刚才说的是有4类特色班。 4类特色班啊，因为还有这个5个平行班。 哎对。 嗯对。那么下边呢我们就请谭校呢跟我们大家分门别类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么多的特色班，每一个特色班它自己的特色究竟是什么。 实际上我们学校的对所有的这个班级的教学管理要求基本是一致的。对这样一些特色班呢主要是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要求。比如说我们要求选择人文特色班的学生在目前的情况主要侧重于史地政的学习。就这几个学科的成绩呢稍微突出一些。他们应该成为这些学科学习的一些榜样。同时呢我们想这些学生能够积极的去参加学校和校内外吧组织的一些人文活动啊，包括我们学校假期要举行的一个人文游学等活动。那么他们应该是钟爱读书啊，热爱这个写作。我们原则上要求这些学生能够在每学年啊至少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呢啊发表一些这个社科类的文章。同时呢这个班呢它与其他班的还不一样的，有一些特色的活动之外呢还有一些人文特色课程。像刚才我们这个房山校区的我们黄校长实际上以前都做过这样特色的课程的这个讲解。非常受学生的欢迎。另外呢就是科技特色的这样一个班呢主要是侧重于理化生的学习。他们主要在学校的科技活动这个方面应该是主力。他们会积极的进行一些小课题的研究，参加各类的科技活动和科技竞赛的这样一些活动。而且这个班呢会与其他班有一些不一样的，有特色的科技特色课程。那么第三个呢是学科特色班。目前呢我们在现在的高一呢分为了数学、物理和化学几个学科分别组成了这个学科竞赛的这样一些班。那么他们的这个主要的目标呢争取在 理科的这个竞赛呀、能够取得突出的成绩，从目前的效果来看还是非常突出的、那么他们的课程很显然就也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些变化、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道源培养计划，道源这个特色实验班，那么主要是要求这些学生在某一些领域里面有特别浓厚的兴趣，那么我们把这一部分孩子来组成一个班。那么这些孩子呢，他们的课程肯定和其他的班也有一些不一样，他们有道源特色课程， 比如说会设计什么样的课程？ 比如说他们和其他的班可能有在基础课程差不多要求，但是他们还有一些自主探究的这样一些课程，甚至还有一些我们学校为他们个性化定制的一些课程。 这种个性化定制的是满足这个一个班的所有的这个学生，因为刚才您讲啊，咱们这个道源实验班呢，它是在某一个领域特别我理解应该是特别专的这样的 对 这个学生， 对、 能够扎得进去， 对， 还能够做相关的研究， 对， 这样的这个学生。 对， 但是那您比如说他要是有不同的学生，他有自己不同的这种领域，那我们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当中怎么样能够满足孩子们个人的这种发展的这个方向？ 对，这个也是我们对这个实验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的一个课程的设置。除了这个基本的达到我们国家的课程要求之外，那么这些学生一定是要针对他有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课程。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自主探究的课程，那自主探究的课程我可能就是在这个课程的某一个时间这个设计的有两到三节，那么就让这些学生来展示他在某些领域里面他特别感兴趣的一些研究的一些过程一些想法。时间表面看起来是学生在展示，而对课程来讲实际上是照顾这些学生他的个性的发展的一些要求，类似等等，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校内和校外的导师一起来为这些学生开发不同的个性化的课程。 好，那么我们这儿还有这个一路同学啊，想问一下这个谭校，他说就是因为咱们的道源实验班是这个30个名额，他想问的说其他第一就是通过这个分班考试第一次没有进入到道源实验班的，今后我们的同学还有没有机会再进入道源实验班？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吗？ 原则上我们在那7月5号按照市教委的统一要求呢，我们会把非常这个总共60个名额把它确定下来。但是同时呢，我们会确定刚才所说的这个道源实验班呢，特别感兴趣的某些领域的这些学生，所以原则上呢，像这种呢，以后的话再转到这个班，就比较少， 比较少 啊。原则上基本上， 除非有极其特殊，你在某一个领域突出才能的这些个同学啊， 对，因为这是要一个过程的。 是的。那么其他的这些特色班呢，在这个高中3年当中，是不是这个人员是有这种流动的？ 少量的。 另外我们还有这个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实验班，大概每个班的这个名额大概是有多少？ 每个班。 对。 每个班大概按照我们总体的计划的话，每年会在35到40左右吧。 就是一个特色班35到40。 对， 这样的一个规模啊。当然了，这个刚才谭校也讲了，并不是说同学们入校之后就没有这个完全没有机会了，他会有少量的这种流动的，那就看个人的这个3年的努力发展方向了。 对。 好了，那么刚才呢，谭校呢结合着我们这个特色班的情况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每一类班级它在课程的设置上都会有符合这个班自己特殊属性的这样的课程的安排啊。 主持人，我要特别说明的就是我们学校这些特色班呢不是所谓的重点班。这些特色班主要是以学生的人文活动、科技活动、学科竞赛的这一些活动为特色的。那么学校始终坚持呢，为每一位进入四中的学生提供一个均等的 享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那么我们在分班和教学安排当中都会重视教学资源的配置，坚持这样一个均衡的一个原则。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其他平行班的学生能够积极参与科技人文学科竞赛活动，而且会提供他们平等的这样一些机会和条件。 也就是其他平行班的同学我们还都是能够享受到四中给大家提供的这些相关的教育资源的。 对， 都是可以去公平享受的。 对。 好，那么现在呢微信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已经说了这个，那请谭校跟我们说说吧，咱们学校这几年的这个招生录取的这个情况，特别是咱们学校这几年录取的这个分数，另外还有就是针对咱们今年的志愿填报上，您会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如果大家特别关注到这个录取的分数呢，确实比较复杂，包括我刚才说的这几类，实际上这几类它的录取的分数都各不一样，而且今年特别是新中考改革的第一年，那么他们大家选的科目不一样啊，或者说我们折合的这个分数的话啊又不一样的话，可能针对我们这六类啊这个分数呢也有不同的，所以呢要说完全按照这种以往年的这种参考分数的话，可能有一定的参考，但是不完全， 参考价值不是特别大， 对，不是特别大，所以呢我想各位考生积极的把自己的水平考出来就可以了。我想特别说到呢是志愿的填报，我想特别跟各位提醒一下大家，提醒一下，总的来说吧，就是中招啊它是采用分分清的这种方法进行录取的，所以分分清的这种录取的方法呢，它就意味着录取的分数越高的学校呢就越先录满为止。那所以呢这么多年来啊我们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近几年来我们学校录取总体的分数的高低啊，总体的分数高低，那么近几年呢录取的分数最高的学校呢，一般来讲你应该把志愿排在最前面。由于四中啊在这么多年来录取的分数在各个区呢一直可以说是最高的啊，或者是最高之一的。那么所以呢这个考生啊，我想特别建议各位呢应该把四中放在第一志愿，这不是我们提出的硬性的要求，而是客观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果。根据多年的经验呢，我们特别是近几年的情况啊，我们认为啊优质高中所属的初中前 20% 到 30%，普通的初中前 10% 到 15% 的这样一些学生，我们认为他们考取四中的可能性非常大。历年来呢都有一些有足够的实力的考生由于信心不足不敢报考结果中考分数这个出来就有一些遗憾，但是今年这两年可以不是这样了，因为是出了这个分数之后，中考分数之后再来填报志愿。 对， 但是也要注意一定要大胆的填报大胆填报。当然同时大家也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这两年来我们中招对增加了名额分配、市统筹还有校额到校这样一些政策而且今年呢继续进行这样一个改革。而且今年啊应该是第三年进行考后填报志愿。我特别要提醒的呢就是对名额分配和市统筹志愿填报呢有两个提醒。一个呢是对我们西城区的考生在填报名额分配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今年在西城区的刚才说到的名额分配总共是109人，分别是53加56，应该是不少的了。但是问题是呢一部分一心想报考四中的学生啊一定要注意在填报名额分配的志愿的时候呢一定要想清楚。 那么第一志愿肯定要报四十中，因为你想报四十中，第一志愿肯定要报四十中、嗯、如果是报了四十中，剩下的可能有还有七个志愿，那么剩下的志愿呢，如果你填报了其他的学校，一旦名额分配没有被四中录取的话，很可能就被其他的名额分配的学校录取了。 嗯， 我不知道这个意思说明白没有。 明白。对。 那么一旦被其他的名额分配的学校录取了，这样即使你在统招的志愿把我们四中放在第一志愿，我们也没办法把你再录进来啊。 录走了就是录走了。 哎，对。所以如果一心想报四中的话，你在名额分配第一志愿填报四中、 嗯、 四中的时候，那么其他的志愿呢、 嗯、 你就谨非常谨慎 慎的选择了。 对、啊、选择了。 嗯，好，嗯， 这是对外这个西城区的考生、嗯、那么对外区的考生呢，我们也特别想有一个提醒、 嗯、 就是我们这些年的改革之后啊，在外区投放的指标越来越少，但是如果非常希望跨区报考四中的话，也要想好你们参加本区的名额分配和市统筹的志愿怎么填报。如果想跨区来报考四中的话，那么只能填报统招志愿才有可能 被 四中被录 取 了。 对 啊，就像刚才我分到那六类，除了我们道源培养计划之外，可能有这样直接被录取的机会。 嗯， 那么你想报四中只能是统招志愿了。 是。 因为名额分配和市统筹它是提前在统招这个统一录取之前的。 嗯。 所以考生一旦被他本区的名额分配和市统筹录取了，就不能参加统一招生录取了。 是。 也就不可能被我们四中这样示范性的高中来录取。所以不要因为出现了名额分配的志愿和市统筹这一个志愿这两年的这样一个新生的事物、 嗯、 或者说没有考虑好名额分配志愿和市统筹的志愿而错过了进入四中学习的机会。 嗯， 哎，那就是有些遗憾。 是。感谢谭校的这个提醒啊，实际上呢，考后初分填报志愿已经是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大家志愿填报的风险了。 对 啊，那么现在呢，即便说今年是中考改革元年，中考的考试内容和这个分数的计算方法上都发生了调整，但是刚才谭校给大家提供的有一个比例，就是普通高中还有这个优质高中它这样的一个这个比例情况，其实参照着这样的一个比例， 嗯， 基本上是这个比例是有参考价值的。 对对 啊，因为招生的人数是摆在那儿的啊。 对对。 所以呢，大家如果对于就是一门心思我就是要奔四中去的，你在各个批次填的时候，那真的是要慎重把握了。 对对 啊。好，那么这是谭校长呢给大家提供的志愿填报，针对我们西城的考生还有针对外区的考生给大家做的，我感觉像是就是肺腑之言啊。是希望大家能够用最大的这种可能性能够啊进入咱们这个北京四中学习啊。好了，那么这是今年在志愿填报上谭校给大家提供的建议。另外呢，我们这个还要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一下，因为之前呢谭校给大家介绍了学校的特色班，这个特色班呢不同的班，比如说人文班呀，然后包括这个相关的一些班级都是侧重于一些学科上的这种选择的，那这个就是面对的就是新高考。那么已经有过一年这样的经验了，咱们这新的这波高一的孩子是第二年要参加这个新高考的，咱们在过去这一年经验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总结，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高，能够帮助我们这一波的孩子顺利的去选课，能够让他们找准自己的人生发展的方向呢？ 哎，这一点主持人提的特别重要。实际上新高考有很多的亮点啊，新高考有很多亮点，他要求同学呢有要做很多的准备，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选科和人生的规划。所以我们在过去将近一年的这个现在的高一呢，这个探索了主要是学校的一些课程的体系的完善和学生选课的指导和生涯规划的指导。那么当然我们学校的课程呢已经越来越比在新的高考的这个要求下更加完善了，我们构建了我们叫做 价值引领、人文基础、科技特色、多元发展的这样一个学校的课程体系，同时关注生命教育、生活教育、职业教育和公民教育的这样一个价值体系。具体简单来说呢，比如说我们以学科为中心，建立了比较系统的选修的课程，每个学期都会开设上百余节的这样一个选修课，供学生去选修，内容涉及到科学、技术、社会、人文、艺术、体育等的各个领域，那么最大限度的能满足学生的个性发展的这个需要。那么学生通过这种选修课的这个选修啊，他也慢慢会找到自己以后发展的这种目标啊。那么第二呢，通过一些综合实践课程来拓宽学生的这样一个学科的领域。那我们在课程体系上呢，也考不是简单的把目光放在高考上，而是要根据学科的一些特点和学生的特点呢，我们开设了刚才说到的一些特色的课程，那么让学生呢也去接触到这样一些特色课程，比如说数学建模，我们会在这个特色班和我们其他的一些选修的这个时候呢开设，那让学生呢去接触到这些方面。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也开设了一些体验式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一些职业的教育，比如说我们会在下周高考周，我们所有的高一的学生他会到北京市的这各行各业的去走进他们的一些实习，所以大家下一周啊可能会在超市里面看到四中有穿四中校服的学生为你为你做服务的时候，你不要惊讶，他们不是童工啊，这个他们是接受这样一些 这搞社会实践， 对社会实践 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些实践呢，他们也会体会到我以后可以去往哪些方面做发展，还有呢，我们也整合校内外的一些资源吧，开展一些系列的一些讲座等等。 这样，我们呢这个时间段呢也先暂告一段落，因为呢。其实面对新的高考，其实对于每一所学校来讲都是一个挑战啊。 对， 刚才您包括讲的这个整合这种资源，其实确实是非常吃资源的。我们在这个师资上怎么样去配备，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个性化的选择和发展啊？过一会儿呢，谭校再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介绍吧。我们呢这个时间段呢也先暂告一段落，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提问留言，另外呢也可以直接回复中招直播就能够扫码进群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 400-600-5223 400-600-5223。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李思辰百年英才赞助播出。李思辰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1课程，400-63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1:1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1:1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

自由的去选课，按照他们的自己的意愿去选课，满足他们个人的发展的需求。 对，刚才我说到的这个新高考啊，它绝不仅仅是一个选科的一个变化，我们觉得呢，新高考实际上更多的是帮助学生呢，去认识自己，就是我是谁，我以后到底能做什么。所以学校努力，去开发不同的资源，整合不同的资源，啊，比如说我们开有小的讲堂，也有大讲堂。小讲堂主要是，请各行各业的这样一些有律师啊、医生呐、外交官呐、还有金融的工作者啊等等。啊，包括主持人呐、啊、等等，当然这些志愿者呢，有家长，有家长的朋友，还有我们的校友，来跟这个同学们介绍啊情况啊，让孩子们更多的去对社会、对各行各业呢有更多的了解，那这样帮助他们在这样一个高中阶段来认识到自己以后到底能够做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还开了一些大讲堂啊，请了一些名家，包括我们昨天请了啊数学大师啊邱盛桐先生来讲座啊，这个同学这个反响非常好啊，大家对数学这样一个基础学科啊，对自己对以后的发展多么重要等等吧，类似这样的这些讲座也好啊，对学生还是非常有益的。同时呢，我们学校也建立了一些这个团队，帮助同学进行一个生涯规划指导。我相信嘛，新的高一的学生来到学校之后，一定会受到我们学校啊，无论是资源也好，无论是我们的团队也好，帮助同学们更好的来规划人生。 是的啊，其实从之前谭校给大家介绍的这么多的特色班，其实大家就能够感觉得到，特别是谭校讲，即便我们不到特色班，其实同学们也是能够平等的去享受四中给大家提供的方方面面、种类繁多的这些特色的课程的啊，就是有助于大家未来找准自己的发展方向啊。好，那么我们先请谭校给大家先介绍到这儿吧。 谢谢。 啊，咱们关于校本部这边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还可以呢继续提给我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转移一下视线，我们从这个四中的校本部啊，咱们呢要移步到四中的房山校区了，一起呢了解一下四中的房山校区的相关的情况。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五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北京四中房山校区始建于2014年，坐落于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是房山区教育委员会和北京四中联合举办的一所公立完全中学，是一座基于中国百年名校北京四中的优质教育资源而诞生的京城名校新校区，被誉为最美学校的校园。建筑朴素别致，厅室廊台和草木亭池和谐连接，处处洋溢着人文诗意自由的美学气息。学校传承百年四中以人育人共同发展的理念，培养干净端正新鲜的现代新少年，培养勤奋严谨民主开拓的杰出中国人。建校四年来，学校以先进的教育理念、科学的课程体系，为学生构建完整的发展系统，创设开放的学习过程中养育看得见的全面成长。学校开设丰富的开放课程，如北京四中大讲堂、五间小教堂、技术空间讲堂、学生记忆力讲堂、50门选修课、家长学校讲座、家长沙龙及多次人文游学活动。学校创设多处开放性的阅读空间，为师生提供自由开放的阅读区域以及人文的教育环境。此外，学校相继与美洲、欧洲、澳洲、亚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友好学校和深度的教育合作关系，努力使学生在收获学业成长、品格成长的同时，拥有走向世界的自信与智慧。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四中校长助理、房山校区执行校长黄春， 黄校给大家来做介绍啊。那么说到这个四中和四中房山校区，有必要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两个学校是一什么样的关系啊。 好的，其实我和谭校长共同坐在这个直播室里边，就表达了两个学校的关系啊。那也非常辛苦，刚才谭校长用了两节的时间把四中本部的情况很详细的向各位做了介绍。那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可以从这里也可以了解到房山分校应该是个什么样的， 是 它毕竟是从百年四中的土壤当中长出来一朵新鲜的花朵， 这是一脉相承的。 对、啊、所以这个分校呢是按照市政府的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新建的这样一所名校的分校，目的呢是要推动我们的教育的均衡发展。就我们都知道，好的教育主要要依靠一个优秀的教育文化，先进的教育理念，科学的教育的策略和过程。所以呢，房山分校正是在北京四中的这样一种文化理念策略过程的基础上，站在一个百年巨人的肩膀上建设发展起来的一座新的学校。 那么对于在房山校区我们就读的学生来讲啊，我们是怎么样可以享受到校本部这些优质的这种师资的资源，甚至会不会有一些我们的优秀的学生还能够到我们的校本部当中去参加这种游学的这种活动？ 其实这种相互的关系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啊。一个是房山分校的所有的同学，其实他在房山分校就读就已经享受了和本部相同的课程理念、课程体系和课程标准。第二个呢，房山分校的同学也享有相同的实践类的成长平台，比方说和四中一样的社团、选修、游学、社会实践，对吧？青年舞会、运动会等等一系列的这样一种课外的实践活动是一样的。第三呢，当然孩子们都非常想到本部去上学， 对， 所以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直接到本部参与一些活动的这样的机会。这个几乎人人都有。第二个呢，是我们也本部也非常的支持啊，分校同学可以到本部去进行一些长期或短期的留学。比方说我们这两届的高三就有同学是在本部完成的高三的学习 啊。这个 直到高考， 一般的咱们这个遴选大概会有多少人？ 一般来讲是按照同学的自愿， 自愿， 对，他愿意 申请， 然后申请、觉得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风格适合在本部学习，那么他提申请，然后本校呢根据他名额的一种限制进行确定。 这也得有一个门槛的一个限制吧，就是你的这个学习的成绩会不会有， 对 是吧， 他同学自己会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啊。要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量。 对、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在本部去进行高三的学习的。 是啊， 对。 另外呢，其实家长更多的关注说一所学校这个学校对于人才的加工的能力怎样，其实关键的因素是在于师资，就是在于教师的这个资源。那现在咱们房山校区这么多的老师，这些个师资它的构成是什么？另外一个，这些老师的构成有没有从咱们本部这边过来的一些个优秀的这个老师？ 是这样，那个本部呢派出了比方说像我这样的一个管理团队，还有教学顾问的团队。另外呢，分校的教师队伍建设呢基本上基于这么三个方式。第一个是教师的招聘，教师队伍的这样一种组建是由本部来负责的，就按照本部对教师的要求的门槛来招聘和建设的教师队伍。第二个呢，是本部也负责教师的在岗培训，监管整个教学的过程以及确保教学的基本质量。第三个呢，我们所有分校的每一位老师在本部都有一对一的专家师傅的指导，并且呢房山分校的每一位学科老师都要接受西城区和北京四中的教研培训。 好，那么其实对于这个房山分校呢，我们教育面对面其实再熟悉不过了。之前我们到学校去开这个相关的选修的课程啊，给同学们，因为你一到这个学校校区去，你就感觉这是一个特别现代化的一个学校。如果你要是光看这个学校它的建设的话，你甚至觉得这是一所私立学校，但它是一所公立校啊。所以咱们在这个课程的开设上也是有自己本身的特点和特色的，就是一方面我们是和四中校本部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结合了我们自己学校的特点，我们在课程的这种

位次的参考其实还是非常有这个参考的价值、啊、 对对对，本身考生生源就比较少， 对， 所以它是比较明确的， 300到500位之间啊，大家呢可以选择填报一下、嗯、好了，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对于今年咱们四中房山分校这边总体的招生的一个介绍啊，另外包括学校自己本身的这个特色和特点，非常简单的一所学校啊、嗯，但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简约而不简单的一所学校啊，啊，经过3年的这种学习啊，大家呢能够达到自己的一个想要的结果啊，另外呢还有这个相同的问题，也是想这个抛给黄校啊，就是应对了我们这个新高考，咱们这边是做了一些什么样具体的这种措施啊？可以提供给我们学生一些个帮助。 嗯嗯嗯，其实在新高考对学校的难题就是说学生的选择科目是不确定的， 对， 然后我的师资资源是确定的、嗯、所以他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嗯、 其实呢刚才我也提到了一点，越是要能够更好的帮助孩子去选择，我们学校的教育就越要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全面发展的课程体系。 嗯， 所以我们其实努力的方向并没有说给他的选择这个维度里边做很多的努力， 嗯， 相反我们做的是更全面的事情，我们相信他有一个全面的发展之后，他的任何选择学校和他个人都能够满足他个人发展的需要。 嗯，咱们 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走班教学应该也都是从高二年级开始的， 对对对， 是吧，啊，咱们现在能够就是保证咱们的孩子们就是你只要能够选，我们这边就尽力的去满足这个选、 啊、没有问题。我们以前没有这个高考改革的时候，我们也有选修课，也有走班的活动、 嗯、 我们很多的活动都是走班甚至走年级来发生的， 嗯， 所以这都不是问题、 嗯、对，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这种城乡一体化的学校，其实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因为新建的学校， 嗯， 新的校址它有足够的空间啊，它相较于这个市区之内的学校，有可能一方面是师资上面的问题，还有一方面有可能是局限在这个场地上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至少我现在就是到咱们房山校区看到的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你会发现我们教室其实也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学习空间是无限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因为学校总体的人数相对来讲它不是特别的多。 对。 啊，这样实际上是有利于学生做更多的选择的。 对 啊， 对对对，我们不怕你有选择、嗯、就怕你没有 选择。没有选择。但是老师是会帮助你去选择的。 对对对， 啊， 没有问题。 嗯，好了，那么我们呢也先请这个黄校呢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我们呢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直接提问给我们。再有呢在我们的微信公号当中您可以回复中招直播，或者是中招，或者是直播，或者是中考啊，相关的字眼您都可以能够获得一个二维码，扫码之后您就可以进群啊，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了，那么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啊。那么下边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当然有一部分的问题还得是集中在这个谈校啊您这边，因为最近这几年这个大家对于国际教育的关注度其实还是挺高的。另外呢对于咱们北京四中来讲，我们这边也会有相关的一些个国际课程项目的可以供大家选择啊。有听众呢一方面关注的是咱们今年在这个国际项目当中招生的情况，还有另外一部分呢是关注课程设置的情况，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面来讲您给大家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 嗯， 我们北京四中复兴门国际校区呢是举办了我们中美高中课程项目，那么是北京市教委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 嗯， 应该有8年了， 嗯， 啊，那么在整个这个8年过程当中呢，我们借鉴了西方先进的一些教育管理理念，深化了我们高中课程改革，啊，为学校的发展确实做了积极的贡献。我们的这课程呢主要有两大方面，一个是中美高中精品课程，一个是美国大学先修课程。 嗯， 那么而且在我们的国际校区目前开了22门 AP 课程， 嗯， 啊，有7个领域，啊，应该是非常丰富了。我们今年呢继续在这个国际 课程班有招生， 嗯， 啊，主要走读生呢在我们复兴门国际校区，啊，那么住宿生呢啊是在昌平， 嗯， 那么具体的招生的名额呢，会在近期呀，啊，北京市教委会有一个补充招生简章， 嗯， 啊，会公布的， 嗯， 我们以这样一个简章为准， 嗯。具体的招生计划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啊，在咱们学校官网当中应该也会有的。 啊，对，到时候也会有。 嗯，好，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进入到这个高中课程，它也是需要有一个提前报名。 对，它的招生也是按照市教委的规定在七月五号。 嗯， 七月五号。 七月五号。 和刚才我说的道院培养计划是同一天。 嗯，好，那么因为有松鼠君啊提问说这个复兴门校区招生考试什么时间开始，那应该就是刚才您讲的七月五号 啊，对，同时如果有些什么提前的要求我们会在，嗯，网站上公布。 好，这个他还问说这个会考察一些什么方面的内容，应该语言能力应该会考， 对 啊， 语言能力各方面的一些素养， 嗯 啊，都会有一些面试和考察。 嗯，最后就是我们录取的这个学生他应该也是按照一个综合的 对 一个排序， 对， 就不单纯只是你的这个中考的成绩， 对， 是吧？每年就是我们报学校的这个国际项目对于中考成绩有没有相关的要求呢？就是他会有一个门槛， 有一个要求， 嗯， 啊，有一些要求，也根据我们报考的这个这个人数他的这样一个情况会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嗯，好的，那么相关的这个要求就是大家及时的关注学校即将要发布的这个招生的简章啊， 嗯， 学校的官网当中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再有就是这几年咱们在这个国际课程项目当中学生的出口情况怎么样？ 应该说是非常好。 嗯， 那么我们从已经毕业的六届毕业生当中 ,70% 左右的我们的毕业生进入了美国综合和文理排名前30的院校。 嗯。 90% 呢都进入到这个美国排名前50的大学和文理院校。 嗯。 而且特别今年我们是67名学生毕业，有10个人呢都获得了长青藤学校的录取，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哦，确实是啊，学生的出口的情况非常的不错。那么大家就及时的关注一下吧。另外呢，我们这儿还有听众想问一下，说西城区的学生啊，谈笑说预计整个区的排名大概是多少，有机会能够上咱们四中？啊， 是说本部还是？ 校本部，校本部。 我刚才是特别提到了，就是因为我们六类。 不同的类别， 不同类别的，它的分数是不一样的。 对，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名额分配，我们去年是558， 嗯， 啊，可以做个参考。 好， 啊，可以做个参考。 嗯，好的。那么我们的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就请两位校长给大家先介绍到这儿吧。啊，大家呢如果有问题，还可以拨打咱们学校咨询电话，咱们都留个咨询电话吧，谭校。咱们校本部这边咨询电话是多少？ 好， 啊。 校本部的咨询电话呢，是6653-9771。 嗯， 6653-9771。 好，嗯， 那么国际校区那边招生联系方式6653-9987。 嗯， 6653-9987。 好，咱们这个通州校区这边是不是谭校也一并啊？ 房山。 哦，房山，房山，不好意思 啊，这边校区的电话是多少？ 校区电话是8036-7561。各位可以在那个中招的那个大本上可以看见。 能够看得到的。 如果我说错了，以那个为准。谢谢。 好，好，感谢谭校啊，也感谢黄校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好了，那么我们给大家预告一下吧，明天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呢，为大家邀请的是首师大附中，还有首师大附中国际部以及首师大附中通州校区啊。大家呢有问题可以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提出了。好了，那么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楼上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让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